欢迎收看周末版的政治到了，我是代班主持人姚慧珍。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涉及到农委会时期的一个抄袭风波越演越烈，现在农委会已经出面证实的第三份的一个计划报告书是在马英九政府任期之内决定不予以公开。那到底为什么拿公帑所做的研究报告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必须要隐藏而不公开呢？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带你一起来关心。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整起风波已经连台北市议员徐巧芯都跨不落去啊。徐巧芯开炮说什么？说张善政呢，其实你这个整份报告确实是有抄袭之嫌的，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否则的话可能任何人都帮不了，换句话说神仙也难救。那徐巧芯如今炮火指向党内，是不是代表着有人借由打张善政的方式企图阻止党主席朱立伦2024迈向总统府之路呢？那另外一方面，今年的年底选战其实重中之重就是台北跟桃园这两个地方，不管蓝绿阵营都有输不得的压力。在民进党这个部分呢，希望可以光复台北守住桃园，如果这两场都胜利的话，那民进党大胜；如果这两场都失败的话呢，那可能党主席蔡英文就必须要辞去，这也将牵动2024年的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的一个布局。而在另外一方面，国民党的部分呢，现在传出来朱立伦最担心的是什么？竟然是万安公子啊。为什么？因为蒋万安提名时的一个放生小鸡的计划真的是让现在整个民调都呈现一个崩跌的现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苗栗县长这个席次呢，现在中东锦已经宣布他已经登记参选了。那登记参选情况之下，他旁边站的人竟然是现任县长的太太啊。换句话说，怎么感觉起来地方大团结都在对抗朱立伦呢？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的一个售台的一个军售案，3项的个军售总价11亿美金，到底军售什么内容？我们今天带你一起来关心。邀请了几位特别来宾来参与我们讨论。第一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慧珍好，大家好。 政治系教授范世平， 慧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张善政整个他申请农委会的一个研究计划，现在感觉起来越演越烈哦。怎么说呢？我们之前提到已经公布的两份是2007、2008这两份，其实这两份已经有诸多抄袭之嫌哦。结果现在农委会又再度证实哦。2009年也就是3年计划里面的最后一份2009年的计划报告书，为什么没有公开嘞？农委会发言人陈淑荣表示，是因为部分内容当时要争取竞争型的计划，所以才没有公开。那超过了可公开的年限之后当时呢 GRB 的限制所以也没有回溯上架。但现在看起来已经可以公开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农委会初步研判认为这整个研究报告确实可能有抄袭之嫌，他们已经违反合约。我们看一下影片。 我在我自己的诚信，对我的能力有100%的信心。马总统太了解民进党的恶招，这件事情让他继续打。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搬出前总统马英九他担任计划主持人的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与规划第三年研究报告，就是马政府任内开版不公开。 张善政院长， 好，谢谢了。 研究报告被这个抄袭， 听到敏感问题没回应，也被解读是否不想背书。但2008年的部分涉嫌抄袭引爆争议，现在又被爬梳出当时的专案成员跟农委会官员之后在业务上多有合作。除了张善政跟当年农委会官员林真先后有合作关系之外，这个计划案的专案召集人张焕云跟林真更是关系匪浅。 两人一起看展，大间合照。林真退休后到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 AMOT 当理事长，但其实 AMOT 就是张焕云以清河公司创办人协助创立。张焕云自己也是 AMOT 秘书长。2011年 AMOT 成立时，张焕云就在台前致辞。隔年会员大会，时任行政院政委的张善政也到场致意。 当时有请我去站台，我就去支持他们一些活动，但是我历任的这些职位，包括政委等等等，并没有跟这个民间的社团发生任何经费上的关系。 张善政刻意淡化与两人关系，但公帑补助更是攸关纳税人权益， 应该要一一来解释清楚，并且依照林志坚市长的方式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上网，并且亲自召开记者会。请不要再继续闪躲，不要再跳针说别人抹黑。 花费5700多万的研究报告，除了多处草率复制贴上，一票关系人更在官民角色转换上充满联想，不是张善政强调诚信就能轻轻带过。 所以现在所公布的第三份的报告啊，本来外传说大概只有6页，就现在说啊，其实不是只有6页，有75页，另外还有200页一个附件。那到底为什么不公布呢？诶，其实现在农委会透露哦，都不公布是马政府时期拍板的决定。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他们说啊，因为什么原因，但是让人家不可思议，觉得不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你是拿政府的公帑来做的研究计划，你怎么可以不公开？第二件事情更诡异了，你明明的5736万研究计划，你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资料收集，第二个部分是规划，第三个部分是建议呀。所以换句话说，你这个三个部分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第一个部分做完，其他三分之二都没做，结果你5736万都拿去了。正浩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们都知道周刊在礼拜二的时候，上礼拜二的时候公布了这个爆料嘛，那周刊的分了系列报道，最后一个系列报道其实就是说第三份就是2009年那一年的只有6页，所以到底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得而知。所以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猜周刊一定有续集，这一周一定会把2009年的内容来好好检视一下。可是问题是我遇到一件事情，2009年就没公开，那周刊要怎么知道？你总不会说农委会偷偷塞给周刊嘛？那现在这件事解套了嘛？因为农委会说，我其实可以理解，我就说因为计划是延续的，那因为延续的话会有竞争型计划，就说比如说我这三年包完后会有下一个三年，那如果呢我的结案报告让我的对手知道，我不见得这个能够在有优势的前提之下标这个案子，所以可以要求说农委会先不要标，先不要公开，毕竟前面是我做。可是呢，我觉得农委会发言人也很坏啦，他说这个已经超过公开的年限，只是我们在新价网站的时候忘了传上传。那既然忘了，我现在就上传。那既然忘了就上传之后呢，那就公开了。所以最后一件事情，对于周刊来说就解套，或者说想要检证这个张善政研究案的人就解套，因为07、08年对我来说都是过渡型计划。2009年就是结案，他不会只有结案报告，他应该叫做结案计划。他最后的规划跟建议必须要会在2009年一个完整的规划跟建议，比如说基于2007年的实地考察2008年的文献回顾，我在2009年实际建议台湾的农委会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他的实际建议跟规划也涉及抄袭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表示这个标案有重大瑕疵。为什么？因为他是针对台湾的农业计划来农业政策来去做规划跟建议，对不对？可如果他抄香港的农业政策， 对， 抄法国的农业政策，抄荷兰的农业政策，那就不对，因为两边一定不能类比嘛。 是。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报账的部分，这个报账就涉及到农委会自己内部查核的部分，因为其实大家知道5000多万的账哦，报起来很难完美无瑕啦，很难完美无瑕。那如果在账里面有非常非常奇怪的科目，然后被报了账的话，就会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肥美多汁，因为叫 juicy 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讲，我认为以观众的观点，农委会判决张善政违法，这个东西观众不见得信哦。 是， 因为这些东西会说啊，农委会是政府控制的，好，那信者何信，不信者何不信。可如果拿出很多抄袭的东西、报账的瑕疵等等的，反而会诉诸于让很多原本要帮张善政护航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护航。比如说徐巧芯， 对， 比如说游淑慧，都说这些东西张善政要自己来解释，对不对？游淑慧昨天在我们节目上也说啊，他认为这个计划上有很多子计划都是负责撰写的，张善应该把这些负责撰写子计划的人，比如说抄香港那个人，揪出来，叫讲，哎，为什么你抄？然后抄荷兰的叫那人抄，那这就开花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决胜的关键，到底是大家会信任张善政多一点，还是信任现在周刊对于张善政指控多一点？ 端看最后提出的证据，张思曼这是一块。第二块，我觉得现在护航都护航错，什么？张善政是农业界的蒋经国， 这太夸张了。 那你在农业有什么十大建设？要不要讲来听听 啊？对啊， 蒋经国之所以蒋经国，是因为有十大建设，对不对？那你请问你有什么十大建设？还有有啦，我们在上个，我们现在书册上面都有 QR code 这跟张善政有很大，哪有？这是产销履历，产销履历 农委会 QR code 明明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产销履历农委会早就在做 ，QR code 只是把透过 QR code 去连接产销履历，这真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我的证件上也有 QR code， 难道我可以说我是综合的蒋经国吗？这不是很大的发明嘛？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我坦白讲，当然了，我承认研究案跟这个研究报告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看的事情是，当你张善政身为一个企业的主管，在主管一个计划的时候，你对于你属下去处理这个计划态度是什么？这是做事的态度。还有，当你那个时候用这么高强度在质疑林智坚的时候，你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是诚信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所谓的学术报告，研究报告不见得要跟学术论文这么样的高标准。可是我们认为啊，我们现在看一个人是张善政在过去他当主管的时候他的态度，那我们会反推到他未来去当这个市长的态度。那这些东西我坦白讲，直到我现在讲的此时此刻，我都没有一定认为张善政是输或赢。我说就这个案子来说，可是如果这案子发酵了，2009年有新进展了，有更多的东西出来了，那张善政阵营压力就会很大，因为这变成是说他们已经变成防守一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 其实张善政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于，他既然是所谓的计划主持人哦，其实他就有负责对于整个计划最后结论的一个承担之责。那现在感觉上哎，有点欺上瞒下之嫌呢。如果宏基也完全不知道，宏基信任你，结果立不出来这一个现在的这一份计划报告，可能会面临到农委会个球场的话，那你逮鸡不是很短掉吗？另外一个事情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有趣哦？当时他们在审议的时候，这个就是96年度的那一份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哎，人家那个审议委员，中研院的一个委员哦，他是那个审查委员王大为，他就已经提点你了，七国农业报告简报中应该说明未来利用的方向为何，并应写出别的国家执行了什么计划，台湾不宜跟进或者必须要引以为戒的地方在哪里。这个等于是什么意思？等于就是直接跟你讲说，欸，不是，欸，你整份报告跨规包好像只有翻译，欸，好像把国外的资讯翻译过来而已，但真正该怎么做，该怎么规划，我们台湾哪里可以跟进，哪里不能跟进，这一部分感觉一片空白。十七姐，所以事实上在当时其实人家就有一些相关的质疑，那为什么包括第二份报告第三份报告有没有这个部分补足起来，那为什么第三份报告到后来还完全不公开？ 第一个是说刚刚这个慧珍给我们看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还蛮羞辱张善政的。审查委员说啊，你应该要写的东西你都没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啊，你都没有总结出一个台湾农业应该做的科技化的一个方向啊。那显然这个报告是不合格的嘛，也就是说哎，花了你去标了这个案子，政府给了你钱，结果你根本没有什么成果。可是对照张善政现在的讲法是，张善政一连讲了好几次对于这份报告他是很骄傲的，很骄傲的。那抄袭的疑云这件事情没有被完整的解释过，那现在看起来张善政阵营以及国民党阵营拿出来的挡箭牌就是第一个啊，不然你要去告宏基吗？那是宏基负责的啊，钱也是宏基收的啊。第二个是说诶，那个又不是论文，那个就是本来就是我就是在收集资料。然后第三招更猛了，马英九，那时候马英九在执政，马英九直接讲说对，那个就是收集资料然后影印成册，影印我需要花你5736， 恐金妹啦，有那种金箔， 啊，不然我帮你印好不好，马总统，你给我5736，完这个辩解的，我觉得就真的很有点苍白无力啦。那所以张善政现在要这个回到那个解释的原点是说，其实宏你作为一个计划主持人，然后宏基包了这个案子。你们在合约当中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因为就不可以抄袭也不可以剽窃，那你有没有抄袭有没有剽窃，所以那个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所以不要再把 这个鸿基拿出来当你的挡箭牌。鸿基某种程度是受害者啦，因为鸿基没有叫你去抄报告啦，鸿基没有叫你说，哎，你去剪贴布贴一贴变一个佛跳墙啦，所以鸿基也不会知道说，哦，天哪，我这个计划主持人原来是用剪贴布的方式啊，所以你才应该去跟鸿基道歉。你知道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所知这两天很忙啦，就拼命跟农委会所知要看看到底这个第三份报告有什么了不起足以媲美农业界的蒋经国的伟大发现。如果这个对照出来说结论是没有像是农业的蒋经国的伟大发现，那你张善政不是又再度丑二了吗？ 是。 那当初为什么不公开？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交代啦，是不是当初其实审查报告的时候审查委员就知道啊，糟糕，这份写太烂，这个公开恐怕有损我政府的形象，就干脆锁起来不公开。否则为什么会有六页，然后多数的什么200多页等等的这些几本三本都没有公开？就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原因啦。所以我认为包括当时谁下令要把这个东西 lock 住的，都应该要做，农委会都应该要有一个更细致一点的说明。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等说，好，大家所知所知锁到你第三份资料的时候，看看有什么重大发现。如果你第三份的其实是比照你第二份的剪贴幅度、抄袭剽窃幅度的话，我觉得张善政就没有什么好再说的，因为你就只有退选一途，因为所有的标准是你自己定的。那刚刚郑浩还特别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报账的过程当中，因为张善政也把报账者说有一块钱到我口袋我就退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报账这件事情经由张善政的提醒也成为了一个重点。你记不记得在几年之前，好像是这个柯文哲第一次要选市长那个时候，他也因为在台大医院的一些研究计划案，当时的预算也被国民党拿出来骂，骂什么？怎么会给你钱你跑去买那个椅子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椅子的问题。好咯，那你5736万要是有任何一笔有买到这些椅子之类的这些非研究内容的用品的时候，那你国民党要不要比照当年的标准？不可以这样子用哦。那所以那买这些东西的钱是不是有进到计划主持人的口袋里？我跟你讲，张善政自爆的点越来越多， 是 可供检查的点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是张善政自己造出来的孽，因为标准是你定的，大家用你定的标准来检验你，这个是张善政现在面对的问题。 而且张善政之前自己讲说他这一份报告其实就是在资料收集，他好像没有提到后面要有建议这个部分哦。他这个资料收集收到可以拿到5000多万，现在不是只有我们看不下去，现在连徐巧芯都看不下去了。徐巧芯认为这份研究计划确实有瑕疵哦。然后呢，他说他每年的报告都有好几百页啊，也列出国外考察内容啊，然后又分拆成好几个小报告啊，确实有一些问题啊。不过研究案呢有分工表，那张善政是计划主持人，那各个报告也有执笔人，那个涉及抄袭的部分呢，撰写人应该要出来哦。然后呢，徐巧芯也说他要讲清楚，否则很抱歉，谁都救不了他。徐巧芯说，哎，看到资料之前不会帮张善政讲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影片。 真的浪费纳税钱，他可能会变成桃园千金。 边翻报告边叹气，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手上这本就是马政府时期不公开张善政主持的第三年研究计划。农委会2号傍晚把结案报告电子档送交朝野党团，立委看了直呼根本浪费人民纳税钱。 像这些计划也不是他们在做的，是农委会正在做的事情，标准的空手道报告，贴一贴，年一年。就这样子1700万。 张善政主持的第三年以竞争型计划为由不公开，主要报告75页加上200页附件，获得补助1740万元，以主要报告75页计算，每页价值23.2万元。 电子报发了几份呐？吼，好棒棒呐！吼，然后，这样子一两年的时间呐？吼，总共有200个人来开会哦，这样子就是你的结果。购买什么东西来缩短它的运送或者是种植的成本， 在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研究报告主题是农业医化发展策略分析规划，但翻阅内容四大一议，包含多拼贴农委会活动流程充数，把座谈参与人数当绩效，寄千封电子邮件当研究成果 KPI， 对农业医化似乎没有实质帮助。 第三年应该是他所有整个计划的一个总结，评审对这个计划是认为说很分散式的啊，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架构。 如果我们有认为有抄袭等这些的疑虑的话，那我们才会请当事人来说明。 1700万元的补助换来不少篇幅是报告座谈会流程整理，这份原本列为命件的报告已经过了解密时程，才让人发现原来钱是这样花的。 淑培，如果我是张善政，我自己可能会觉得很骄傲。为什么我光抄袭可以抄到6000多万啊，快要6000万，这真的是太夸张了。而且重点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讲资料收集，没有人去讲到后面的这个建议的部分。 是啊，所以这个也就是看到刚刚马英九帮张善政的辩护，你就知道马英九为什么到最后一个任期冲高趴啦。我跟你讲，就是真的帮不了啊。明明花了6000多万，将近6000万的钱，要求的是宏基的主持人张善政必须要针对于农业的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对台湾能够提出一些建议跟建言。这里面包含现况的调查，包含资料的收集，包含台湾未来农业的建议，这都是要的。这是在你马英九任内的时候结案的报告，你完全不去调查清楚，不了解清楚，你今天的跨的欧亚的亏钱都不，哇，这真的他就是收集资料的嘛？而这让人家就觉得说，难怪9%给你，不是污蔑你，也不是这个给你这个扣帽子哦。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张善政在被质疑之后，他的第一个讲法是说，他就是资料收集啦，这是选举抹黑啦，吼。再来就讲说，如果有任何一块钱掉到我张善政的口袋里面的话，我就怎么样啦，吼。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依照这种研究计划，他在提预算的时候，研究主持人、计划主持人，他是编列预算，自有薪水的呢。尤其那2000几万的，这个研究案，他是计划主持人领多少钱，都是写在标案里面的。所以，如果张善政你现在讲说你没有拿任何一毛钱，你的意思是说你计划主持人费被谁拿去了？是说宏基吗？是该讲宏基假你的钱吗？不然你那个计划主持费到底跑到哪里去？那你如果有领计划主持人费的话，那你怎么会说这个计划研究案没有任何一毛钱掉到你口袋里面去嘞？我觉得张善政要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这一些事情其实不困难，你只要把你当时三个计划案所有的这个计划研究提出的这个标案的内容出来讲清楚嘛。第一个，有没有钱有没有编列我的钱，这些钱我有没有领，你把它讲清楚。第二个，你现在被指控有所有的抄袭的人，你这11个子研究的研究人员、执笔人员都在嘛，你为什么不敢找他们出来开个记者会呢？把这个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完全讲清楚说明白呢？比较之前你们质疑林智坚的时候，用林智坚面对自己的论文，捍卫自己论文清白的这种高规格来对待勒，你为什么不告？然后你现在提出的告诉又是告谁？告这个郑文灿，告郑运鹏。 他真正要告的应该是周刊吧？ 是吗？大哥， 全部比对出来，把你哪里抄袭这个香港网站，哪里抄袭商周，哪里抄袭中国网站的，比对出来的是镜周刊呢。你不敢告而已，哪里告在郑文灿，告在郑运鹏，告这些议员的候选人，真正把这个事情拿来政治操作的是谁？就是你张善政嘛。所以难怪这一件事情对张善政的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现在到现在网络上面还是大家一直在搜寻张善政？原因就是这样子嘛。 而且他如果这样查下去哦，他那个相关的发票，如果有人家发现福报发票或是伪造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其实 全部都是，所以他的人设大崩解嘛。过去大概尴尬说，他是马英九 几乎是把他变成马英九八年任内表现最好的一个阁揆，但没有想到这个行政院长居然是一个在这个研究案里面有这样子抄袭、有这样子的行为的一个人。另外，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在这个2008年的这个其中报告哦，其实除了中研院的王大伟委员有提出说，你这边你这个计划应该要讲清楚，有什么是台湾不宜跟进的，或者是些引以为戒的，包含这个中兴大学的李黄兆委员也讲说啊，你这个简报内容啊，案名叫做策略分析与规划，可是你的整个内容似乎有落差，建议后续计划应该加强策略面的分析跟建议跟规划。哦，然后第三点还讲说，你这个七国的农业报告的简报应该更详加说明，可以带给台湾什么省思跟建议。所以这代表说，你这个整个研究计划里面，你张善政所主持的这个计划，对这些委员审查委员来说，你是不及格的啊。原本我要求你是要分析跟规划，结果你完全都没做，为什么？啊，因为我都卡比啊，我超商周的，我抄网络的啊，怎么会有分析跟规划呢？怎么会有更积极的建议呢？ 十秒补充，就是说，当张善政一直在那边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就跟林智晶一样啊，做一个大图表贴在后面；你就跟柯文哲一样啊，所有的账目全部贴在后面，然后开一个正式的记者会，告诉大家说，其实你是怎么样子的合约，所以你这样子做等等等等的，其实都 OK。你应该要做的是这件事啦。 是，所以呢，诚如巧青所说，如果你不说清楚、讲明白，可能神仙难救。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诶，农委会初步认定这可能整个报告是有违反当时所签订的合约。消息传出，张善政竟然访问，诶，这是正式声明吗？诶，感觉上他自己是在怕吗？第二个是说，人家有讲说，竟然有人啊说是张善政这个在农业的贡献宛如蒋经国，这个人家都一般人都听不下去。有人在讲到说，事实上你张善政带领这个推广农业的生产农力和 QR Code，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割稻菜的、哦、这个农委会在2004年开始就推动了农产品的产销履历这个失败，2006年特别将农产品的产销履历制度跟农产品的验证标章好一起结合，这个从头到尾跟你这张善政的报告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子讲，你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农业的一个论文吗？前总统李登辉不但是民主先生，更是农经博士哦。那袁之，真的你认同就张善政是农业界的蒋经国吗？ 我觉得是不是蒋经国这个见仁见智啊， 也有人见仁见智吗？ 也有人觉得李正浩很帅啊，这个就是他 个观事实， 就是有人主观的评断嘛。那当然，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我不会这样子形容张善政啊。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还是要回到本质啊，因为民党一直觉得好像。是因为张善政讲了林智坚论文什么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回力标嘛，说张善政很可恶。哎，林智坚抄论文，这需要张善政去建立一个标准吗？ 哎，人家抄他毁损他自己的名誉，人家也没拿权，你拿了五千， 拿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讲的是到底抄袭这个事情，所以民党到现在还是认为林智坚没抄。那我觉得， 那你说张善政有没有抄？ 张善政的状况跟林智坚是不太一样， 有没有抄嘛？ 因为张善政他下面有十二个人嘛，张善政的角色比较像陈明通的角色啊。就是他没有督导好那十二个人，如果有抄的话， 乱讲， 对他 胡说八道， 没有督导好那，不要再说别人胡说八道。我觉得大家互相尊重啊，对，互相尊重啊，因为你发言的时候我听不下去，我也没有说你乱说， 连义夫哥都看你的好， 不是，因为他这不是他抄的嘛，这第一个，但他是一个标案，标案是说那个农委会写个案子，然后宏基得标，那宏基内部有一个 team 在执行宏基这个标案。那张善政是主管，他领导12到18个人在做这个整个计划，所以他也不可能自己去收集资料嘛，他一定是站在主管的角色。现在基本上 盖瓜承受， 你在市政府里，比如说你在市政府，对不对？一般的公文或者是报告，当然就承办人写嘛，承办人在层层往上嘛。 有原之完全搞错先后顺序， 没有， 因为原之没有申请过计划，但是我可以原谅，我可以原谅，但是我申请过，我申请过非常多的计划， 这个是标案， 不是 是标案， 跟教授申请专案研究是不一样。 对，这个是标案， 我们是申请行政单位的习惯， 你去看。 个合约嘛，他的承包厂商就是宏基嘛，那因为是宏基， 他背弃了宏基的信任啊，他找你来，你领几百万的薪水，结果你放任下面人，哦，别 可以 标标。 那宏基可以去定张善政，但是张善政只是宏基的员工，所以大家把他混为一谈，说哦，他有什么编什么人救计划费没有嘛？那厂商他就领薪水嘛。 所以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案子的计划书是宏基写好的，不是张善政写的吗？ 不是，他是员工嘛， 不是 他就是宏基嘛。 因为你申请的人不可能是宏基的董事长去申请嘛， 对， 也不可能是宏基的总经理去申请嘛。 不是， 这个计划书一定是谁？就是这个计划的召集人， 宏基里面的员工嘛。 那好，那请问这个计划书是谁写的？计划书谁写的？ 他 计划书谁写的？啊，计划书谁写的？ 计划书就是那个 team 里面的人写的啊， 不可能， 一定是他， 不可能。任何的研究案，他要去申请，一定是这个计划主持人写的。 但是你讲的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案， 没有，不是 标案， 不是任何政府的标案。 我解释一下，因为我 任何政府的标案也是， 我觉得我 你应该都申请过政府标案。 那你是用学者身份去申请，跟那个不一样嘛？ 那请问 他是宏基里面的员工去做一个案子去申请的。农委会他认为说他要做一个电子科技化的导入的方案嘛，所以宏基得标，那他就是负责去收集各国资料，然后找到比较适合台湾做的，把它导入嘛。那导入之后，他这个实验机制，他有做 code， 然后去做推广，所以他整个案子的价值是在这边，就是说在于说他推广农业电子化这件事情，不是在他的结案报告。那他的结案报告，你说哦，那你在写结案报告的时候，你收集各国资料，哎，有些地方没有引述，那当然我觉得可以做更好一点。可是不代表说他那个报告没有引述，那就整个推翻他在推动农业电子化整个事情的贡献。我觉得是两回事。 不是啦， 更何况 合约就说不可以抄袭剽窃嘛。 对，而且是针对主持人哦。 这个就是 他不是主持人， 是规则与主持人哦。 对，那个合约上是宏基公司跟主持人。 所以说 OK， 所以我要讲 OK， 我认为好，我 都讲好。可以有检讨地方，就是你有没有没有引述。 好， 可是他们现在。这个论文，它是一个实物的。 我必须要讲，我先讲，任何的研究案，不管是政府委托，我们也承担很多政府委托的研究案。 对， 我承诺很多，都是我们当然是由我的学校跟这个单位的主管签约，可是企划书谁写？因为我们要想说我要怎么执行嘛，不可能是我们校长写嘛，一定是我写嘛。我们校长每一天有多少的案子？我们学校有多少老师？他哪瞒得过来啊？所以这个东西绝对就是张善政写的。他们现在要说啊，这个不是张善政写的啦，是里面这个一个啊员工 A 写的，然后挂名张善政。那很抱歉，就算是这样，好，就算是这样，张善政还是要负责任。 是， 你不可能说哦，这是 A 员工他抄的，所以我不晓得那个怎么不是我写的，不管就是法律上就是你写的，因为你跟农委会的合约就有写，如果抄袭是由承办单位还有就是指主持人就负责嘛。所以这就表示什么？你张善政你是私人不明嘛？你怎么找一个会抄袭的人来帮你写的？你还自己不查？所以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扛锅，你还是要背责任。 是， 就更表示一个研究案如果连主持人都不写企划的话，那更是失职啊！因为你要掌握我整个的规划案，我 A 案下面的子计划给谁？是你要负责的哦，是你找的哦，你是等于是这个计划的怎么指挥官、总负责人？嗯，你怎么会说哦，这个计划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你还是要概括承受。第二个哈、哦。如果说这个计划真的是让张善政变成农业蒋经国的话，那马英九四人不明嘛？哎，这个计划是2007年到2009年，张善政2011年入阁，应该当农委会主委啊，他怎么去当后来当科技部部长？哎，马英九还是蒋经国的什么以他为师来当过他的这个翻译哦为傲，结果你竟然没有重用这个张善政，所以我必须要讲，刚才马英九说，哎呀，这个不是学术论文，所以可以抄袭，可以不用引注啊，你可以这样做吗？那以后所有的政府的标案，我们全部都可以抄袭，都可以抄袭了。他说这只是收集资料，我退一万步啊，政府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去收集资料了。 是， 就算是收集资料，你也要注明你的资料来源，因为你将来这个资料是要给谁用？是给农委会用嘛？你要说哦，这个资料来自于哪个文章，谁写的，在哪个期刊几页？ 抄农委会的资料嘞？ 就你还抄农委会资料？那农委会不是他妈那当东边大头吗？我找你收集资料，就你收集农委会的资料，我还找你干嘛？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是开始，真正精彩是什么？真正精彩的是最后一年。 是， 你说他是不是要提供建议跟规划？他应该的，因为他的研究案本来就叫做发展策略嘛，发展策略分析当然要提供你的建议啊。但是你的建议如果又被人家发觉是抄袭，而且是抄袭的是其他跟我们台湾，你要找别的国家来做参考 ,OK, 但是刚刚讲过 他找的这些国家跟台湾有没有可比性？嗯，你不能说啊，你找一个跟台湾土地面积或者气候完全不同，例如说他们抄香港的， 这个很扯。这个 香港有什么农业？你告诉我， 香港所有农业全部都中国来的。 对，你刚才不是你刚才 是科技化， 你刚才你刚才参考澳门农业吧？澳门是澳门有农业，澳门有博彩业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找案例，肯定你要找，但是我必须要讲，张三案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包商，嗯嗯，他其实是把这个包，所以我觉得张三案到最后被叫到农委会去问，他一定答不出来，因为下面的每个子计划，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他没有连贯性，他好像说哦，这下面这十一个人，可能我的学生，我这个你提一个，每个人提的，所以他里面的东西包罗万象。一个报告，就是说你交给下面十一个人，应该是每个人负责的横向是有联系的，就我们是一个有架构的东西。 他搞不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原来计划本身还有包含建议的部分。 还有必须要讲，就是里面最大，我这建议农委会去查最大的就是差勤费，嗯，出差费、出国费，这里面的费用呢，我必须要讲，这个有水分通常很多啊，因为他可能都包给什么旅行社办的，那到时候大家就比啦。同样的时间，你出国的价格、你的机票、你的住宿，是不是跟当时的常态是一样的？还是差很多？如果差很多的话，那肯定有问题。 是，然后义富哥，你要补充？ 我觉得一件事，农委会就出来把东西摊一摊，说明白吧，因为他毕竟是合约的甲方嘛，哈。第一个，第二个，他毕竟手头上所有的东西都在他手上嘛，他有公权力嘛。我觉得张善政不解释，那就农委会出来把所有东西列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嘛。嗯。那到底张善政看完这些资料以后要不要做解释再来解释嘛， 大概批判解 释。对啊，如果你张善政不解释，那就农委会出来说明嘛。我觉得农委会如果你认为是有违约的状况，那你就把违约的细部内容等等全部弄出来嘛，因为公权力在你手上。我觉得张善政不讲，那是国民党跟张善政去承受嘛。那你农委会很多资料都在你手上，你就快速的把它公布嘛。是违约你就提告嘛，我觉得最快的方法。 徐巧芯炮打就说，哎，你这个不讲清楚的话，徐先生是不是有那个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内讧啊，不同的氛围在质疑他吗？ 我觉得一件事啊，张善政曾经说过一件事了，就是他曾经讲过，国民党如果有涉及到论文抄袭的，也要去说明了，嗯，那当时是指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林智坚了啦，那现在我觉得徐巧芯用张善政的话，如果涉及抄袭的话，赶快说明嘛，合理嘛，这是张善政曾经说过的话嘛，哈，嗯。那你张善政当然，坦白说一句话，你不把整个的内容什么摊出来，合约什么摊出来，你要人家怎么辩，帮你辩啊？我觉得刚才您像原之是程序上的辩论，让他不敢做实质上的辩护嘛，因为实质上的辩护你合约摊出来或是什么摊出来就一瞪两瞪眼了嘛，齁。那么说里面，而且还讲一句白一点的话，里面我们现在讨论说能不能抄袭、能不能剽窃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当你论文公开的时候，你引述的你没有标注的话，你可能还涉及著作权的问题， 徐小青这样炮打张善政，是不是有一点意思是在这个时间点借他的手来阻止朱立伦2024迈向总统府之路的可能性？ 我觉得大家想太多了，朱立伦需要阻止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就没 办法，朱立伦在阻止朱立伦自己 没有，朱立伦需要别人阻止吗？ 哦 OK， 对啊，他 最大敌人是自己， 他自己走着就走不到2024了我们需要阻止。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采访过程当中问的问题嘛， 是，哦， 就是说我约你来要谈这件事情讲的问题啦。那你再说一句话，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当初打林智坚论文越凶的人越尴尬，嗯，徐小青就是其中之一嘛。嗯，因为我打人家的是这个标准， 不能双标， 啊，对嘛？所以我觉得他们面临自己过去打民进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标准的问题。我对李正浩是这个标准，然后我突然碰到叶元之的时候，我标准能不能转变呢？ 不能。 那你一转变，那你骂民进党什么辩护怎么样？那你自己转变的话，你也被骂双标什么一大堆啊，嗯！所以我觉得， 但是没有诚信， 我觉得现阶段大家不用把你说的那个朱立伦，你似乎把他形容的 看太严重了， 不是 看太重要了， 他太强大了，所以要人挡他这么强大吗？ 是，那义富哥，我想请教一下，哎，怎么张善政自己说，哎呀，外面很多人要打我啊，现在还传出有小三啊，我太太气死了。哎， 因为可以不去掉他怎么自捅啊？这怎么一回事？这是事先消毒吗？ 预防针， 这个百分之百是事先消毒了啊，因为这个传太久了啦，这个传太久 那无风不起浪，所以这代表着、 这个事情传太久，什么时候开始就传了？其实是2020年就传了。2020年那时候他还没跟韩国瑜搭档，那时候他自己本身想选总统的时候，其实有关这种就是未经证实的东西就已经传得很凶了啦。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件事情，我坦白说一句话，最后都是证据说话啦。那这一个部分当然是选举嘛，大家都会对自己去收集到可能攻击的东西等等的话，或许是即使不明确都先拿出来讲一讲消毒嘛。但是我觉得消毒是不是有用未必，最后还是看证据说话。 因为这个东西承袭自韩国瑜啦，有没有？韩国瑜到后来就说，如果外面再传我有小三我也不意外，就这真的有小三吗？ 所以这招有用齁。 有没有？然后还说如果传我女儿怀孕等等等等，他说我们没有传你女儿有怀孕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讲？就是他这招是承袭，比如说他这个土地案子对林智妙没有什么伤，因为跟人设没有太大冲突。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林志妙刚好而已吧，如果没有我觉得怪怪的。可是问题是张善政如果有感情上的瑕疵，我强调如果，我也不会这被说，那这冲击就很大。所以 冲击很大。 对，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还是要看人设啦，就是说他的人设是什么东西。像林志坚坦白讲论案会被爆这么重伤，我觉得也是因为跟他人设有关系。嗯，对不对？那如果南投县长、县议长，嘿，我小学毕业直接当硕士，他就直接讲嘛，我本来就不靠这个啊，不要了，不要，就没有关系。所以 有点不忍苛责他、哦， 因为我们就刚好，不是，我就觉得刚好而已， 对， 好，就刚好而已。啊，林志坚会受这么重的伤，其实就是人设的。 那如果说张善政现在事先消毒啊，外面传呢、啊，那真的假设，我们是说假设真的发生了，会有冲击的。 我觉得他这样反而帮这件事情在做预热啦。 哦、oh. ， 就是有时候你消毒没有成功，反而变预热。比如说他不讲，就是我们了不起，在这个酒足茶余之后聊聊天会聊过嘛？ 对啊， 对了，没有人能够讲出细节嘛。你懂意思吗？所以说没有人可以讲出细节嘛。 这个报道有啊，我有看到啊，总统大选。 那我们等一下就由十七姐来补充细节。我这个 哪里补充啊？你说 人为言轻，这个小身板经不起这个折腾哈、哦。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其实不是好方式、啊。 他现在先出来这样讲。是不是在打预防针？我认为打预防针的可能性很大。 嗯， 就大家有掌握相关的证据，嗯、而且这个东西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对， 所以范老师怎么眼睛好像有羡慕的眼神？那实际 羡慕啊， 对， 有 这样感觉， 嫉妒啊， 那学习他的技术啦，真那么厉害啊？对， 我觉得张善政某种程度是在转移焦点，就是让大家不要再持续的追抄袭剽窃这件事、哦，所以他就有一点鱼目混珠，说啊，接下来你看，然后全部简化成说啊，这些都是政治攻击，都是万恶的民进党做的，所以他有先这个自曝帮自己洗白的味道，然后也同时做了一些防范措施啊，先定掉这些都是民进党的垃圾部，所以好像他就安全了，他就白了。但是至于他有没有绯闻这件事情，他问他自己最知道啊。我记得 会不会问老婆比较知道？ 老婆 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刚刚这个郑浩跟这个义夫都有讲说？哎、欸、呀，好像隐隐约约有听到人家在传，这是因为以前就曾经有媒体报道过啊，就是说他好像在总统大选的期间，有一个随扈呢，就因为常常接到张善政的指令，所以就更改了行程， 嗯， 到最后可是就不符合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保护条款，所以那个随扈安全人员他就被国安局惩处了，因为行程的安排上面常常要去接送别人之类的。当时是因为曾经有这样一个事情，可是因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对，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说，这件事情其实以前都已经讲过了，所以张善政现在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因为当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伤害啊。 嗯， 他再把它拿出来，第一个他可能看准不会再有伤，因为那些是旧闻；第二个啊，我就可以顺势转化掉这个抄袭的这个风波。所以张善政，你现在应该要回到原点，因为。抄袭这件事情你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你必须解释说那你为什么要引用商周而没有注明、嗯、你为什么要引用农委会自己的资料而没有注明，就如果我是承包一个收集资料的研究计划的话，为什么我可以去抄农委会，这样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你来说明。所以我还是建议你 贴一张大板子贴在你的后面，好好的讲清楚说这一段我有注明，那一段我没有注明，那一段我为什么抄，那一段我怎样怎样，你要讲清楚这件事情才可以被消解掉啦。 是，那为什么大家会花这么多篇幅讨论张善政？最主要原因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台北跟桃园哦，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来讲都有输不得的压力。我们看一下影片。 出动！ 动战！ 刷中大！ 大赢！ 加油！动战喊不停。总统蔡英文、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合体大进场，支持者热情迎接。 总统谈到头头甲我讲，讲这看起来当是要选总统的，我唔是啦。谢谢哈，因为大家朋友，大家太热心了。 总统笑会，陈时中是在酸总统，毕竟这场宗教会员会成立大会，涌入3000人，挤满现场。 啊，我一定是和中央合作，善用中央的资源，唔是和中央大刚底下在闹意气、闹脾气。而且，我要把总统拜托，以后我若甲你拜托要增加资源的时候，请你来甲我支持，安尼好不好？好。当我当市长的时候，请总统支持我们，好不好？ 好。 这番话似乎也在暗讽柯文哲成天杠中央。蔡总统坐台下，不止边听边点头，上了台也替陈时中在瞎。 我今天是来代班的，因为我们陈副总统出国去了，我今天是他的代班的主任委员。陈时中是台湾最强的防疫指挥官，未来陈时中就是我们台北最强的市政指挥官，大家说对不对？ 老鹰总统被说话波及，这场后援大会就连大进场音乐也是首度曝光。进场乐操刀的就是人称小周老师的音乐人，不止曾任金曲金钟评审，还是五月天多张专辑唱片的幕后功臣，替气势加分。 距离上次民进党在台北市执政已经是24年前的事情了，这一次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一起支持陈时中，让陈时中出来承担重任。 蔡总统全力拉抬陈时中，光这3天就会四度红海，力拼夺回北市版图。 是台北跟桃园这两个城市呢，成了民进党胜选的指标啊。然后绿营评估，哎，蔡英文恐辞党主席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哎。台北这边光复台北，桃园这边保住的话，那当然大胜。可是如果两个城市都失去的话，会影响到蔡英文辞党主席。淑培你怎么看？ 党主席当然要为这个所有的选举的成败齁去负起责任嘛齁。所以这个刚刚为什么前一段会去讲说朱立伦的未来是控制在朱立伦自己一样嘛。就是说党主席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针对于年底的这个县市长的选举，一定会有很多县市会是指标嘛。那桃园我们现在是执政党，当然接班接棒一定要接好，这对我们来讲有压力。那台北市身为首都，民进党已经执政，在中央执政这么久了，已经7年的时间，那首都是不是能够拿下来，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重中之重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我不预估就是说什么样的状况党主席一定要辞掉或者是什么的，但这是每一个我们推出来的人，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赢啦。 是，那现在啊有民进党的立委评估哦，说什么呢？就是嘉义、台南啊、高雄、屏东县的这个选情稳定，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基隆市也有机会胜选，所以整体来讲是保四抢四。那原之那跨凯丽都没机会呢。 我们现在其实我朱立伦之前是讲16啦，啊16是有机会啦，但是一定会不会达到我觉得也不一定，所以就是要拼啦。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很焦灼嘛，像台北桃园都很焦灼。 嗯，台北听起来不焦灼啊，就是现在蒋万安那个整个因为放生小鸡，所以整个情况好像有点崩解。 但是因为选举还有3个月，然后而且 蒋万安你点头代表你认同。 我觉得要调整啊，但是他现在民调还是领先嘛，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处于一种五五坡的状态。桃园也是五五坡啦，新北台中我们领先嘛，那台南高雄是民进党赢嘛，所以台北跟桃园这两个非常关键，谁赢谁输我觉得都还很难讲。 嗯，桃园你们本来很信心满满，现在已经变成五五坡了。 我一直都觉得选举就是要有忧患意识。那所以真的我觉得每一个现在评断都还太早了，但是都要全力以赴了。對， 是，那正好你怎么看，就是真的是桃园跟台北这边是决定整个胜选的关键。 对嘛，因为像叶仁之也觉得他在板桥稳上嘛。 没有胡说八道。 对啦，我觉得重要是因为台北桃园实在太焦灼，而且这次更复杂在哪里，不是说面子上输赢，就是他会牵扯到2024年总统人选。比如我举例嘛，如果台北桃园国民党全掉的话， 那朱立伦一定要下台。对，这一定要下台，不只是我在逼宫，我根本不会逼宫，我在纳凉嘛。那时候他就开始自然会有些属于战斗蓝营。 台北桃园原本就不是国民党的，他这样也要下台吗？ 不是，第一件事情 六都过半，这是他的政治承诺， 啊，这是他自己的政治承诺嘛，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制作人都很坏啊，因为他都有拍影片呢，啊，都把它剪下来存在手机里面，啊，到时候都直接到处传啊。所以说，一个是比如说非国民党就看热闹，说哎，说好了六都没过半，下台下台。那站在蓝营里面也会有逼宫声音啊，蓝营里面并不认为朱立伦真的是唯一。可反过来，民进党也没那么好过嘛。你如果民进党这两个掉的话，民进党内部会不会有杂音？2018年蔡英文总统也因为那时候选情不佳而下台过。那这件事情之所以重中之重，就是说它牵扯到不是只有这两个城市的成败而已，它牵扯到两大党2024年的布局。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样前提之下，至少我第一件看，我觉得民进党是盯下去，就是说他这两个台北跟桃园是整个盯下去的，他的那种状态是说非赢不可的状态盯下去。可是有趣哦，台北是国民党党庄想盯下去，可蒋万安拒绝被盯，好的，你们不要来陪我，你们不要来陪我，我自己搞得定。然后呢，张善政是党庄看着张善政就这样陷入这个泥淖，可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方式，你都是完全两回事。可是很有趣，这都比不上就是民进党那时候，就是包含林智坚大家一起来帮他护航，或是现在陈松大家来push陈松，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大落差存在啊。那国民党永远都是会因为自己内部的不协调而导致失败，这是国民党过去的历史。 是，现在传出来朱立伦最担心的就是蒋万安。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啊，因为北桃竹牵动蓝营2024年这个布局哦，现在传出来朱立伦最担心的就是蒋万安哦。那也有媒体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36%，黄珊珊则是60%的支持度，陈时中呢只是3%。相较于六月下旬的民调结果，现在哎，蒋万安跟黄珊珊的支持度差距由15%拉近到剩10%了。那所以范老师，这是不是代表着真的其实蒋万安不管是他之前的放生小鸡啊，或是种种的相关的一个举措，让他的整个盘可能连郑蓝军的这个盘都守不住？ 对， TVS 六月份的时候呢，蒋万安赢这个黄珊珊大概是我们的 15%， 到8月份剩下 10%， 那接下来呢慢慢的追进哦。我认为黄珊珊他很清楚柯文哲的想法了，如果他没有办法跟蒋万安拉到 5% 以内，他会被弃保，他会被柯文哲踢走，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现在基本上是发挥人类的本能啊，求生本能啊，他一定要逼近。那我觉得蒋万安就变成说后面步步进逼，而且我认为黄珊珊他接下来的主攻一定是蒋万安，所以他现在强调最好每周一辩论。诶，每周一辩论，我问你啊，这三个人里面谁对市政最陌生？ 蒋万安 呢？蒋万安只能讲什么？陈时中疫苗价格多少钱？赶快讲出来啊！只能讲这个，啊。 他有讲一个公车要预约了， 啊，公车要预约，对对对。然后黄珊珊就会送给蒋万安一个礼物，奶嘴。就你是幼稚园程度，你赶快吃奶嘴吧。就是表示你根本不行，不能跟我辩论嘛。所以你看蒋万安的竞选方式很奇怪，就是说他那一天要去登记，他应该是把你的市议员全部召集起来啊，簇拥着你进入到这个啊，这个去登记你的这个候选人。结果不是哦，他竟然拒绝市议员跟着他，然后找了12个年轻人无名氏，大家不认识谁。那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找这12个年轻人陪你去？我找不出逻辑。如果他说认为这样是因为可以吸引年轻人的话，那我觉得你讲话你太肤浅了吧。那至于很多人说现在好像这个陈时中是属于 M 型嘛，什么叫 M 型？就是说他的喜好者跟厌恶者都非常高，甚至说他的厌恶感可能是三个候选人里面最高的。但我今天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还记得1994年那次市长选举是大卡度，是陈水扁跟黄大洲，还有这个 赵浩康 三个人。我问你，那个时候哪一个人的厌恶感最高？陈水扁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刚解严没多久嘛。台北市又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蓝大于绿的，但是因为当时支持陈水扁的人，虽然人没有那么不用，就是他算是少众，但是他很坚实，而他非常的坚固。我觉得现在陈时中就是要把那个民进党的 40% 的基本盘巩固住，如果他巩固住那 40% 的话，那剩下的 70% 就是黄珊珊跟蒋万安，你们去分，他还是会赢哦。那我认为到最后黄珊珊弃不了蒋万安，蒋万安也弃不了黄珊珊。 他们就去分那个讨厌民进党或讨厌陈时中的那个区块。但是陈时中他只要他不但有基本盘，而且他还可以往一些中间去这个啊去寻求支持。所以你看，包含他为什么说他跟宋楚瑜见面了？很奇怪哦，柯文哲。我宋楚瑜虽然最近政治行情忽然起来了，过去没人管他。宋楚瑜、哎、他竟然说柯文哲也被问哦，有你是不是想见宋楚瑜，他说他想见，有没有被拒绝，有被拒绝。可是为什么传出是宋楚瑜已经跟陈时中见面？ 是。 不管怎么样，在台北市宋楚瑜还是有他一定的支持度，不管是蓝营的这一块或者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宋楚瑜他陈时中不断的在向蓝营进逼啊，甚至他还去跟这个新党的这个李庆元啊，他们还有见过面啊，这个市议员。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啊，陈时中的打的牌是很稳的，他的步骤是很有一定的步骤，但是蒋万安跟黄珊珊都在同温层里面而已。 是，那义夫哥请教一下，那为什么宋楚瑜见了陈时中，但不见蒋万安啊，甚至也没有出席黄珊珊那一天的一个记者会？ 因为宋楚瑜旁边的第一进程跟陈时中背后的红信人士是好朋友啊，安排的啊，所以见了啊。不要忘记回顾啊，2019年4月新华社刊登了宋楚瑜到大陆的一篇报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于那篇报道说是支持那个一国两制。谁辞职了？黄珊珊辞了亲民党的文宣部主任。2019年同一年的9月台北市政府去间接讲了一条人事案，黄珊珊接副市长。黄珊珊被动的证实确实是宋楚瑜不知情。宋楚瑜不知情。 所以两个人已经是渐行渐远。 那时候就开始，其实以前黄珊珊跟宋楚瑜是非常 close 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渐行渐远了，已经渐行渐远了。然后那其实柯文哲后面也因为黄珊珊啊等等啊，其实当时蓝营就说了太不尊重宋楚瑜了嘛，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曾经有找过黄珊珊当副市长，宋楚瑜当时并没有答应，但没想到是去的时候他既然都不知道，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讲嘛。 大猪大姨等于是也没把宋楚瑜放在心里了啦。 对，所以走到现在他会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过去还是有一些心理上不舒坦的地方嘛，那蒋万安，那蒋万安，这现在该问的是蒋万安有没有说要去见宋楚瑜啊？你现在不是宋楚瑜见不见的问题，蒋万安有提过吗？ 对哦， 他有提过说他要去拜会宋楚瑜吗？ 但也有人说是因为宋楚瑜那一天没有出席黄珊珊的记者会，主要原因是因为宋楚瑜跟蒋家关系不错，所以呢他没有站在黄珊珊。 没有，我现在说齁，亲民党里面很奇怪，亲民党现在虽然说他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那亲民党里面呢，有人认为啊，还是应该要支持黄珊珊。那有人担心蒋万安落选，然后宋楚瑜又见了陈时中。 对啊，这怎么回事？ 我想亲民党现在就是 分裂状态。 亲民党就是大家走各自的，其实你也很少看到亲民党现在有什么运作嘛，因为立法院也没立委了等等嘛，哈、哦，所以他本身就已经没有什么太运作的状态。所以你说 宋楚瑜的表态会影响到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比如说他真的是出面支持陈时中的话， 我觉得不会耶。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宋楚瑜就好像谈到那个朱立伦2024他自己走不下去是一样的道理啦。好，我觉得那个影响力，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无法去足够影响到一场选举的胜负了啦，不足以影响一场胜，连宋楚瑜自己选台北市都拿多少票而已，选总统在台北市拿多少票而已，所以他已经是无法去影响胜负了。而且其实某种程度上宋楚瑜到底现阶段很多蓝营是把它界定于蓝的还是绿的还是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其实我觉得宋楚瑜的影响力没有想象中的大了啦。现在看的还是看蓝绿之间在选举氛围上面去怎么把选情搞热，让 黄珊珊边缘化的问题而已。 是，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蓝营里面的台北市这一局呢，最大的敌人还是蒋万安自己啊。蒋万安他放生小鸡的一个选战策略哦，没有办法营造出蓝营团结的形象，最终也伤害到自己。而人家这个可是透过数据来分析的哦，这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哦。他就说诶，从8月29号到9月1号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缺乏蒋万安母鸡的拉台，创造的声量只有16151则，而民进党的议员参选人与陈时中合体同框联合造势，声量超过国民党哦，诶，总计2039则哦。蓝营的参选人明明是比绿营还要多，声量却输了绿营将近 20%、哦、那现在呢，本周呢，台北市长参选人三人登记，有关声量部分，陈时中高达 69%， 黄珊珊 19%， 蒋万安个12%呢，你怎么会连黄珊珊都输啊？所以人家就说现在整个情况，蒋万安放生小鸡，结果可能是放弃自己。施琦姐你怎么看？ 我也看不懂蒋万安的谜样的竞选策略了，就是说， 可不可以插一句话？你刚才说蒋万安连黄珊珊都输， 就是对啊，这个 对对对，他什么时候赢过黄珊珊？ 有啦，那个民调上还是有。 你说的民调，这个是声量、啊， 声、哦、量，对对对对。 我要讲完，就是说，通常候选人在登记的时候。就算小鸡不是同一个时间登记，因为每一个小鸡可能有自己适合的良辰吉时嘛、嗯。但是你总是会希望说啊，能够蹭一点曝光度、嗯。你总是一个大母一个母鸡站在那边的时候，小鸡才有机会露脸。否则平常小鸡，不太有机会露脸啊。单一小鸡它就会孤零零的，谁要理它？它怎么会有一个曝光机会？所以当然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由母鸡带头，哎，小鸡纷纷有机会可以曝光。那可是蒋万安就呈现一个谜样的状态，这也使得国民党里面的新人小鸡几乎炸锅啊！我都已经是新人了，我都已经很难有曝光机会了，母鸡还不让我跟，就是母鸡还想要你不要来哦，这还发了一个简讯说，不要不要到场。就小鸡会有一些被放弃的感觉， 好像有妈妈嫌自己的小孩丑的那种感觉齁。 对，就是为什么母鸡不要我，他可能心中在淌血，在流泪啊。就所以的确没有看过说诶，选举怕热闹，选举怕造势，而这就蒋万安。蒋万安就路线也不太清，因为他现在看起来他又回到深蓝的路线嘛，跟战斗蓝啦、啊，跟一些党内的深蓝的大佬们，然后进行参叙啊，然后一定要这个团结。看起来他的确又回到了深蓝的那个路线，而且在他的场子里面又有这个印出来说，蒋经国的这个头像，也就是说他其实到最后的路线选择上，他选择了一个复古风。那如果你选复古风，你要护住你的深蓝的这些年长者的票，我觉得那也无可厚非，因为的确被黄珊珊给鲸吞蚕食，一点一点这样挖，所以你要护住这些，我觉得也 OK 啦。那你就不要找年轻人陪你骑脚踏车在那边啦、啊。我看不懂，就你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因为两条路线其实是互斥的，那所以还是得要搞清楚说，那所以你蒋万安到底要怎样？你的选举策略到底是什么？你要热闹还是不要热闹？你到底是自己母鸡选就好，不要管小鸡，还是说你其实也需要小鸡的帮衬，小鸡要帮你撑一把？那完全不知道他所以然。好，那现在看起来他的民调数字的确是一直往下，按照 T 台的民调，因为 T 台大家都觉得说诶，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效应，没有关系，那就按照 T 台的民调，他的民调在下滑，而且江启臣前主席已经说过了，只要蒋万安没有四成，那情况就糟了，他就已经没有四成了， 他快要连三成都没了。 对，那黄珊珊是持续一直往上，黄珊珊从来没有再下来的哦。当时大家还想说会不会弃保，会不会弃保，但是按照黄珊珊的趋势，没有弃保的空间。就算到最后一个月，大家觉得说不定要来一个弃保的时候，也是微弃保，他没有办法弃的大幅度的弃保，所以他我不认为弃保的那个影响会是大的。好，那所以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的这种状况底下，可是这两个人都在骂陈时中，而陈时中民调第三，你说好笑不好笑？完全没有逻辑。如果今天第一名跟第二名 怎么会骂到第三名？我根本不要理他，当然是第一名跟第二名互打就好啦。然后这个民调说，哦，我跟你讲，这个陈时中第三名，我觉得荒谬的地方在这边，所以还是要回到说，这个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这两个趋势，你们的区隔性在哪边？这会影响到蒋万安的募款。因为最后三个月，发现说糟糕，募款这件事情， 难怪有传出说好像募不好。 对，募款的状况其实不利，就是不理想。 募款不理想的理由是蒋万安自己造成的。 募款不理想，那很大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金主不看好你嘛。如果你今天看好的话，开玩笑，我买保险也是要看这个有未来性的啊。那如果你没有未来性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却步啦。 是，而且真的哦，其实诚如十七姐所讲的，他现在越来越巩固深蓝这个部分。9月2号的时候呢，他出席了军系的一个盛会哦，获七位啊退役上将的一个力挺，当场还喊勤政爱民捍卫中华民国哦，有他们那个蒋家人上身的感觉。那再来呢，就是说当场席开了50桌，还包括退役上将国民党前副主席陈振湘啊，还有纪凌莲啊，这些都在里面。他的种种的一个造势的出席的场合，看起来确实是在稳固他原本的一个铁票区哦。像8月24号的时候出书新书发表会，说姓蒋是我的资产也是责任。那上那个赵少康的主持的节目的时候说，我就是正蓝，中华民国的蓝，所以不断的去强调自己的一个正蓝的一个背景跟出身。还有呢，甚至在8月30号现场发放蒋万安跟蒋经国的合体小旗帜啊。所以舒培但看起来跟他加加呢， 如果只靠姓蒋就要当选，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这跌破大家的眼镜啊。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好，如果你真的觉得蒋万安觉得今年年底的选举选到现在他也只能靠巩固蓝营才能够当选的话，那请问你登记这一天为什么不找所有的议员呢？ 他会不会 你所有的议员你不觉得议员都有基本盘呢？都有基本理耶，都有负责任的责任理耶。你应该把所有40几位的议员小鸡全部找来站在你的旁边巩固他们啊。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的国民党很多的小鸡都是柯友友，都是三三友耶，对不对？然后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找来，然后反而去弄了一个所谓要找12个年轻人，然后重点是简讯还露出来，然后简讯为什么还会露出来？一定是国民党自己的议员露出来的嘛，一定都是看不过去不爽嘛。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啦，如果今天陈时中他要登记，他认为说他有一个大的事要造，比如说他有政见要推出，我们所有的小鸡都希望陈时中当选，我们会去给他露这个线吗？一定不会嘛，我们一定团结一致支持这个活动。可是蒋万安说我要找12个年轻人，因为我的民调支持度里面年轻人最低，所以我要找12个年轻人陪我去当选，结果他的40几个议员就给他露馅了。我觉得这是个鸡狼爹冲力嘛，你自己家里面就在失火了，所以难怪蒋万安现在吃这个痛，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嘛。整个选举的政策，整个选举的步调荒腔走板嘛。所以有人想要蒋万安，有人不想要蒋万安，有人现在虽然人挂着是蓝营，但心向着是柯文哲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蒋万安现在内部最大的问题嘛。那另外来看，就是说他的募款确实出现问题。大家还记得陈时中那时候刚宣布当选的时候，我们26个议员全部跟他办一个见面会，一群办得如火如荼。我们常常在节目上面不是一直在讲今天谁的场来的多少人，谁的场又来的多少人，我们大安文山区五个议员候选人每一个场都400-500人，这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状况。结果那时候蒋万安说什么，我们也要比照，我们要44场啊，结果办到现在几场，好像只有士林北投那个吴碧珠帮他办的那一场，除此之外一场都没有一场都没有。 小鸡也放生母鸡，会不会？ 我觉得他们就是彼此放生嘛，就彼此放生来放生去。然后包含这个虽然主席不想要放生，但大家也在放生主席啊。市长候选人也在放生朱立伦，然后这个市议员的小鸡也在放生主席啊。国民党就呈现整个互相放生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整个状况就是就算是国民党现在朱立伦回首回防台北市，我都觉得他一 已经没法度啊，因为连国民党自己的里长帮蒋万安造势，蒋万安都没有通知选区的议员嘞、欸，这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啊。另外，我要刚刚讲的就是说，石榆姐讲说，第一名的这个蒋万安跟第二名的黄珊珊，依照 TVBS 的民调在打陈时中。结果打完之后，两个月来，陈时中民调涨5%，这嘛是金鸡怪台机哦，就打了乱七八糟之后，然后这个陈时中的民调涨5%。我要讲的就是说，选举还有将近3个多月，还有80几天， 是 会有怎么样的变化，还可能还会有。可是国民党继续这样荒腔走板下去，我觉得这只是让黄珊珊开心而已。 而且这个很有趣哦，9月5号，蒋万安要办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后援会大咖。到期，然后历任的那个党主席就会来，哎，里面没有朱立伦，不知道说是不请他来，还是会请他来。那另外一个，人家有说啊，事实上呢，这一次，哎，22县市蓝营乐观抢16，绿营比较悲观哦，保4。哎，不过在16里面，蓝营好像苗栗这边有分裂的危机哦。那对，戴老师补充， 我昨天特别看的赵少康的政论节目，就很努力看啊，看完了。我觉得那整个节目里面对于台北市选区他们是很焦虑的，非常焦虑啊，而且也分裂了，到底要支持黄珊珊还是支持蒋万安，分裂。然后更有趣的是，沈富雄在节目里面他拿了这个 TVBS 的民调，就赵少康说，我干嘛要相信 TVBS 的民调、哦、然后那个赵陈富雄就傻眼说，你不是在 TVBS 主持节目吗？你自己做的民调你竟然不相信，那我哑口无言了、啊、我觉得蒋万安现在最麻烦是什么，他已经有一个 image 就是蒋公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伤。这什么叫蒋公子？就是你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去万华吃小吃，大家觉得你那个是清新作态，这种印象一出来，就跟当初的这个连胜文一样，连公子，我觉得这个都很香很伤。就是你跟年轻人是有世代差异的，是有阶级差异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人设限定之后哈，我觉得蒋万安他未来这个形象会变得。就变成是就是一个不是一般庶民大家所觉得亲近的一个对象，然后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他现在，而且大家看一件事情，现在很多政论节目啊，在讨论蒋万安的时候都当作笑话在讨论，就我们刚才你看讲话大家都有 笑，像2014年的连胜， 对，就像连胜文，就你是变成一个嘲讽的对象，好，然后你跟你的外形哦，看起来这么白白净净，可是你的作为是这么的，甚至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很愚蠢。那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哦，就是说蒋万安已经变成是大家嘲讽对象，任何政治人物变成嘲讽对象，然后大家就会拿来当作笑话看。但你变成笑话看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你无法担负重任。我认为蒋万安现在真的是要走连胜文的路子，虽然他一直想撇清，或者他没有像连胜文那么严重。可是我觉得那个也差不多了，这是对蒋万安来讲是最麻烦的事情。 是，那另外一个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选战呢，就是苗栗啊，现在国民党苗栗大分裂哦，中东锦获得就是去登记了，然后他也获得现任的国民党籍的县长徐耀昌跟他夫人的一个支持，他夫人还现身背书哦，那到底怎么一回事？看一下影片。 选在最后一日，苗栗县议长中东锦来登记参选，事先预告有神秘嘉宾，就是苗栗县长徐耀昌夫人蔡丽琴。 登记之后，国民党这个可能会撤销他的党籍，甚至于连徐耀昌都有可能会做连带的处分。我想我们都很爱国民党，结果中央看不到，地方一派胡言。 蔡丽琴代表徐耀昌的分身，以行动力挺中东锦，不只为徐耀昌中东锦报区还意有所指。 徐耀昌这么努力的把8年再到现在，那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候选人当选的话，我敢说他或许只是一个傀儡，因为他的背后有另外一个人，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人就是8年前的人。 没有直接点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场不止县长夫人，还有立委陈超明的夫人，多名议员、乡镇长代表。而参选到底的中东锦违纪诺当中央真的开除党籍，中东锦说他也会有所行动。 我党内会宣布，党外我会做诉讼，就是党员存在的诉讼。 中东锦 仅会比照立委陈玉珍金门立委补选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再到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假处分。对此，谢富鸿认为党中央一定按党规走。 尾气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开除党籍吧，他本来也很愿意帮我站台的啊，可能有些因素啦。 蓝军分裂打得热闹，前后任县长彼此不满，台面上互相攻击，其他阵营的候选人则是各自冲刺看热闹。 事实上呢，除了就是许耀昌夫人蔡丽青之外，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夫人吴丽丽也到场哦。换句话说，本来陈超明有传出说要选，当然后来还没有真正选。换句话说，其实人家中东锦结合了国民党地方的不同的势力啊，都来挺他。那当然，刚刚蔡丽青也讲到说，登记之后国民党可能会撤销哦他先生的党籍啊，甚至呢，中东锦还有他先生都会连带处分，但他说我们都很爱国民党，结果中央看不到，如果国民党不要我们是他们的损失，那当然就是炮指着党主席朱立伦。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个中东锦人家已经有一个政见出来了，他承诺邓选会延续捐薪水百万助学啊，参选若遭到党纪开除会向党申诉并提党员资格存在的一个诉讼。那他也是在数百名的支持者下然后到这边去登记，在登记申请表上的推荐政党栏位填无哦。那他就说如果未来遭到党纪处分开除党纪，会向党内提出申诉，也会提出党员资格存在的一个诉讼。那媒体就问他啊，蓝营分裂票源势必会瓜分的一个看法，中东锦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选举没有瓜分的问题，是自己有几分实力的问题，他一定会更加努力。听起来果然这还蛮呛的。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我们当然就请最有资格评论的前铜锣乡乡长之孙郑浩。哇，你们现在苗栗要开始大分裂了？ 没有，苗栗团结了。苗栗蓝营团结，只是不是团结在国民党之下，它是团结在中东锦的旁边。 所以是 苗栗不止蓝营团结，我跟你讲，蓝白在苗栗都蓝白合哦。中东锦在登记当天磕巴磕巴到现场哦。 是啊。 我一个一个讲，中东锦当然大家就是我也很荣幸啊，我会记俞北辰会多一个学弟叫中东锦，因为看起来他马上就要被国民党开除，没有办法，国民党是刚性政党，有这样的人登记参选一定要开除嘛，对不对？但开除后中东锦知道你自己会被开除，他直接以无党籍登记。可无党籍登记你看啊，他这次参选徐耀昌派夫人陈超明派夫人来，那其实你不要跟我讲说徐耀昌不知道他夫人跑去哪里嘛，对不对？这很明显背后是有政治的操作。那徐耀昌最后在思考什么？我觉得是两样啊。第一个，形势比人强。什么叫形势比人强？中东锦民调真的比较高嘛，对不对？就是说对于徐耀昌或是陈超明来说，我要押宝，我还是要押个会赢的嘛。你们单纯的义气没有用，对不对？他第一个确实在苗栗的整合还不错，所以他民调真的比较高，所以愿意押宝。第二个，对徐耀昌说，他还是要拼嘛，他要拼，他对于中东锦的不谅解比较大，还是对于刘正宏的恨比较恨？哦，坦白讲，徐耀昌跟刘正宏两边是没得谈的嘛，所以说徐耀昌最后派出这个他的夫人，然后陈昌明派出他的夫人，我觉得不言而喻啊，不言而喻，就是中东锦跟谢福宏比，真的强势太多太多太多了嘛。所以第一个蓝营团结，第二个更有趣哦，中东锦在登记的时候巧遇民众党的候选人，还有民众党的苗栗县党部的主委，还有柯爸跟柯妈又玩这套，政治上没有巧遇的。严光远那时候拜庙的时候，是不是巧遇柯爸柯妈？ 是， 对，拜庙巧遇柯爸柯妈，他们就 去吃饭， 对，然后去吃饭。那登记这么多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可以登记，礼拜一到礼拜五登记，礼拜一是坏日子，大家大概都没有去登记。二三四五四天，然后上午跟下午这么多时段，为什么就巧遇？巧遇就算了哦。还讲话哦，一般人巧遇我就是，你好你好，叫巧遇嘛，对不对？握个手 OK 了，他们还民众党的候选人站一排哦，柯爸柯妈还有中东锦站在前面讲话哦，哇，那民众党的县党部主任特别说什么？他们支持什么会做事的人还是什么？我就忘记。然后他说中东锦是其中之一， 哇，所以朱立伦做不到的事情，中东锦做到了， 做到了，团结蓝营啊，然后团结蓝白合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说中东锦有没有胜算？我认为当然有胜算。你看这个气势，然后看中东锦这阵子鸭子划水在做什么事，对不对？就表示说中东锦其实对于这一场是势在必得。 那如果呢，谢福鸿一路被压被压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对国民党也是大伤哦，因为苗栗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掉过的。这次你说中正锦如果变无党籍，就是无党籍拿下苗栗，也算是另外一个另类合作，这是一块。第二块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现在看是无党的势力背后都有民众党声音，中正锦背后有民众党声音，郑宝清背后有民众党声音，然后这个我们黄珊珊也是有无党籍选，更是民众党声音。可这些民众党的声音背后都在做一件事，分裂蓝营的盘。 是 黄珊珊不谈，中正锦不谈，我就讲郑宝清。郑宝清刚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跟我争论了，就桃园在地民代说，哎呀，中正锦出那个郑宝清出来，一定影响郑运鹏比较多。我说怎么可能？他旁边就站吴子嘉，你说影响民进党不可能嘛？就民调出来，确实啊，影响郑运鹏一趴多，跟影响张善政2%多嘛。那如果让郑宝清继续再骂民进党下去，他越骂一定拉越多拉越多张善政的票嘛，对不对？尤其是张善政现在发生这种案子，然后过去了，那如果郑宝清继续壮大，他背后也有民众党的影子哎，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党正在利用这一次的选举去做壮大嘛，这是一块。另外回过头来讲蒋万安的，蒋万安也是很有趣。他把小鸡变成放山鸡嘛，对不对？就是不管小鸡放，让小鸡自食其力。可是我真的怀疑，我觉得帮蒋万安操盘的人应该是有社交障碍，就他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哦。就是你不找小鸡已经很离谱了，不找 里长都不找， 也很离谱了。现在开始去做所谓的善后处理，什么意思呢？比如他开始陪张委员去扫街。然后陪昨天他上有台节目中差的，就是被曹董痛骂那个台的节目，拉着刘彩薇一起上节目。可问题是不换寡换不均哎，你懂为什么？那对于其他小鸡呢？你凭什么刘彩薇可以站在你旁边？ 他是看胜出机会比较高的小鸡，他就去帮他站台。胜出机会不高， 他等于是许愿哈，每个小鸡你有什么愿望，我就帮你达成一个。可是问题是，有的人许的愿望大，有的人愿望小嘛。第一个人家就问，那其他小鸡怎么办？第二个人家问那老鸡怎么办？比如秦惠珠阿姨也需要人站台啊，就是你不换寡换不均嘛，就是 老鸡可以照着蒋万安没有问题。 不，那你也要帮忙互相加成啊，否则我为什么要照着？为什么要把盘弄出来？所以我觉得啦，现在蒋万安的团队真的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他们在处理这种基本的人情世故，我觉得连最基本都做不到，我觉得里面那个人应该有社交障碍，我严重怀疑。 是，那是义父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中东锦出来，假设年底真的是中东锦胜出的话，那当然第一个是给朱立伦难看嘛。第二个，刚其实正好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民众党在这一次用鸭子划水的方式，默默的其实是分裂掉很多蓝营的一个势力，把他们招降纳叛，变成茁壮自己的民众党。 当然，你民众党最终积极参战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柯文哲2024年嘛。2024年，当然某种程度上面，我常讲一句话：如果2024年你一个政党连县市首长挂零，还有很多地方议会都没人，你凭什么选？就是说，你说柯文哲现在无论是说你的民调还有17-18%的支持总统度等等，那个都不足以说你很有实力去选总统。那透过这一次的选举，当然某种程度上你要去分裂一些国民党的资源出来，不管未来你要选或是跟蓝营谈判。就我蓝白合是不是要2024年要合作，其实他都要创造一定的谈判条件嘛，一定筹码嘛。否则如果我举个例子啊，你要选啊，你很伟大嘛，那国民党如果反过来去拜托郭董来选，然后郭董就压死你柯文哲了嘛。啊，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他还是要有一点筹码，要创造谈判。那这一次就是在塑造筹码的过程。当然你说苗栗哦，苗栗以前现在挂谢福鸿，就国民党提名的主任委员傅学鹏。傅学鹏当时也是退出国民党选上县长的啊。那时候是跟连任县长何志辉对选的时候是选上县长的啊。所以你说苗栗哦，苗栗现在民进党就只能说民进党在苗栗这个地区的发展始终不见有太多的突破啦。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的确你看到的是中央国民党中央对苗栗的控制没有能力。地方上面的恩怨无解，派系里面也出现解构的现象。所以这是民进党机会，但是民进党过去在这边就没有强人嘛。 所以你看到的是大家还在讨论的是钟东锦跟谢福宏的战争了，哦，中啊，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啦，比如你说钟东锦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一个县长，当初他当主委也承诺不选，人家流派在后面已经安排正副议长候选人要杀他啦，哦啊，流派又跟钟东锦，你看 人家连议长都不留给你，他为了要對對對 流派在背后在运作那个正副议长搭档啊，也在那边搞啦，嗯，然后你这一边就真的啦，就是徐耀昌跟刘正宏的恩怨是无解的啦，哈，是接近于是无解，不要忘记哦，当初谁发声明去支持谢福宏选县长的？嗯，徐耀昌哦。结果刘正宏一看，哎，他不是我的人吗？是不是叛变了？他转去支持黄派的徐志荣选县长，所以他们那个派系那个恩怨，那今天到这个地步哦，就徐耀昌跟刘正宏，那刘正宏党部主委嘛，现在是谢福宏嘛， 是 那徐耀昌，哎，老婆出现那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啦，当初他要支持人的时候，他上次立委选举支持人跟国民党对干，也是他老婆陪着去拜票的啦，这一套已经用过。那你看徐耀昌背后，徐耀昌站的是什么？钟东锦。嗯。那现在最尴尬的是拉徐耀昌出来的老黄派的大佬傅学鹏是站在谢福宏那边。那黄派又在玩什么？嗯。所以你这一场苗栗这一场仗，其实坦白说一句话，外界看得很模糊啦。我相信连国民党都没看懂， 是，所以原之国民党现在面临到苗栗分裂，而且分裂之外还看到民众党其实招降纳叛来步步进兵国民党。 对，我觉得苗栗这一局确实之前就讲说很难解啦，因为谢福宏他没有选举过，所以他在知名度各方面都输钟东锦很多，而且钟东锦现在各方面像民调啊或者是派系的支持啊都还蛮强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要再努力啦。我觉得苗栗如果国民党输确实是比较会难为情一点啦，因为以前苗栗国民党没有输过啦，所以这一次如果苗栗输，到时候1126会是一个大新闻。 输过傅学鹏啊，无党籍赢的啊， 但是如果输给民进党的话啦，对，如果输给民进党的话，那所以苗栗这个部分还要再努力。我觉得我现在党现在其他的部分都已经整合了啦，包括像那个刘正宏其实是对谢福宏就蛮好的， 可看起来民众党不断的在壮大当中，欸， 我是觉得钟东锦就不要去跟民众党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现在比较强了，跟民众党结合不见得是有帮助啦，这是我是真心这样子觉得啦。那而且我觉得他们民众党对他也不会是真心的相挺啦，那民众党其实整个县市他最挺的就是黄珊珊和高虹安这两个啦，那昨天有看到说他们很担心高虹安没上，所以呢要把那个柯文哲最得意的助手陈志涵派去支持高虹安，但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们一定会把全心全意放在台北跟新竹上面，那他去支持钟东锦，我觉得他只是要钟东锦的资源而已，不见得他会真心帮他，我觉得钟东锦要好好考虑一下。 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就是美国售台100枚的响尾蛇还有60枚的鱼叉飞弹，总计三笔总额是11亿美元。那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一次就是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国防部说有助建构我们应对海空灰色地带的压迫。那正好，这整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说，随着中国的无人机啊等等的相关的举措，美国对台的军售这个部分也加到力道。 我先讲那对台军售，再讲无人机了。第一件对台军售，你可以看到100枚响尾蛇飞弹跟60枚鱼叉飞弹，其实现在都是要挂到 F-16V 上面的，当然要帮 F-16V 做战备啦。那响尾蛇飞弹对空对空嘛。那鱼叉飞弹是空对舰，哦，这都很明显，其实就是为我们 F-16V 去做装备之用。所以这个军售我也不认为是什么突发性的军售，就是本来就是伴随着 F-16V 逐渐的交货，我们就是需要这么多的飞弹去做装备，否则那 F-16V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飞行载具。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空军现在只要解放军上来，我们空军特别有释出影片，几乎都是满载上去，就是从副油箱然后的响尾蛇到鱼叉飞弹到 AGN 系列的空对空飞弹全部都是满载。那满挂的过程中呢，那你当然总不可能说不够挂，那你这样搞什么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合理的的 的军售。那长城预警雷达的后勤支援应该就指的是我们的普鲁爪雷达，就是加山基地的雷达，那边有个长城预警。那这个长城预警某种程度一方面帮台湾预警，一方面帮关岛预警啊，其实讲白话文是这样。那这部分我都合理，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无人机的事情。无人机我是真的很不能接受了，因为昨天这两天国防部看起来是有动起来，说调了神射手过去，然后调了神射手过去的确实打下了一架无人机。可是我想问，神射手是用来打无人机的吗？无人机是有无人机的功，有打无人机有打无人机专门的武器吗？你神射手狙击手就是应该是对付敌人嘛，你不可以叫神射手晚上不睡觉每天看天空吧，你不可以清晨不睡觉就看远方吧。所以果然嘛，你神射手掉了确实打下一架无人机，可今天老公就在你前面沙滩丢炸弹嘛，榨菜跟茶叶蛋加起来就是炸弹啊。老公意思很清楚嘛，无人机的防御是需要两件事，一个叫做无人机预警雷达，这个叫做干扰枪。你有干扰枪你也不需要当神射手，你就大概往那个方向扫一扫就 OK 了嘛。 他请功蒙人啊，反正神射手也是要训练蒙人。 对，可以啊，神射手练啊，可是问题是你练到最后人家就丢炸弹啊。你知道无人机多羞耻吧，昨天在金门海岸发现一包垃圾，无人机丢下来的，里面就两样，一个是榨菜，一个是茶叶蛋。那榨菜跟茶叶蛋它有政治意涵跟军事意涵。 炸弹。 政治意涵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世聪哥说对岸吃不起榨菜，然后被骂嘛，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名嘴说对岸只吃得起茶叶蛋，所以丢榨菜跟茶叶蛋确实是政治上意涵，是嘲笑我们。另外一个榨菜加茶叶蛋就是炸弹，今天可以丢榨菜跟茶叶蛋，明天就可以丢炸弹嘛。那请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有人无人机丢东西下来？因为你神射手不可能每天盯着天空看嘛。你不可能半夜盯着天空看嘛，你还是需要有一套系统化应对无人机战争的方式。那这个系统化应对无人机战争的方式偏偏不是买不到，是我们中科院有研究，我们民间有研究的，那为什么还搞到现在？所以我就不懂，我就看嘛，我就等着看那个对于他们来说，解放军来说，下一个丢什么嘛，下一个如果丢原子笔然后榨菜跟炸弹呢，被原子弹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吗？他可以无限玩这种梗嘛，你无限玩这个梗的时候，你就变成说你每一天过去乌克兰怎么羞辱俄罗斯的，现在解放军怎么羞辱台湾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期待我们的国防部高层赶快醒一醒，不要因为有一件事做一件事，做一个系统化的规划，未来无人机来如何预警，如何因应，如何驱离，这件事我觉得才比较重要。 所以范老师，事实上这也都是新战的一部分哦，他就是用这种出奇招的方式让你疲于奔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对于美国这个军售案，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回应哦，严重危害美中关系哦，那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军售案，我觉得是也跟乌克兰有关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响尾蛇是空对空嘛，那鱼叉是对打军舰，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效果啊。那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但是可以达到一个以寡击众啊，用最小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战果，所以我认为相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那至于刚刚讲到就是说这次这个无人机的事情，你看昨天那个胡锡进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总编辑他怎么说？他说啊，这个好、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军方发动的，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且突然怎么说了？ 对，这个东西就是中共军队发动的，因为他的边他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他是完全针对我们的在当地的一个阵地，所以相关的资讯能够充分掌握，我认为是军方的。但你看到就是说8月3号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然后中国宣布8月4号到8月11号军演结束之后他就开始用这个无人机了，所以他是一个有规划的。那你看8月16号那是我们的大胆岛，就是金门的大胆的守备队发现有无人机，在那个时候我不需要讲，我们政府还有美国是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啦，就是他就是来骚扰，他就是民用的嘛，他不是军用的，而且我们也不想增高这个彼此的一个事端。可是到8月24号大家看到就那些微博抛出来，就是 他们的画面 就是我们拿我们的这个国军拿石头去丢那个无人机，然后中国用很大的大内宣说啊，你看台湾那个国军是回到石器时代了。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台湾炸锅，这个事情是变成国际的事情。所以你看，我认为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很多人批评了、这有什么不敢把它打下来的、各种啊，就说我们应该要有一手动作啊，表示那时候民意汹汹。那蔡政府的确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可是怎么处理？我认为那个时候是有点莫衷一是，因为 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是解放军。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下来的话，我们知道82这个1958年的823炮战之后，中共那时候对金门是单打双不打。到了这个1979年这个中美建交，他开始就不打了。所以我们如果这次真的把它打下来，虽然在实质上来讲没有太大意义，可是形式上来讲，那就是一个那可能会是可大可小。 其实关键点是在美国后来有松口， 对， 美国有表 态，就是29号、就是说24号发生这个这个影片的事情，到29号这五天的时间，我认为台美高层一直在磋商。 是， 所以后来你看那个美国的国安会的那个发言人叫做科比，他说中国这个无人机，他因为那个是记者问的，记者说这个无人机事情，那科比一开始是说我不晓得这个新闻，他说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他认为是中国在建立新常态。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破坏现状，这是表示科比已经把这个事情定掉了。所以隔天30号蔡英文才在澎湖说我们要来。然后再你看看，直到昨天到9月1号前天，科比怎么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发射了嘛，已经射下来，因为我们30号蔡英文下令就射下了这个无人机四架。科比说他还是强调是中国破坏现状，美国不支持。 而且第二件事情是，他等于是把他们中国所宣称的民用的无人机把它定调成其实就是中国的， 就是军方，而且美国是支持台湾把它打下来的，所以他反而是指责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那蔡英文有底气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获得美国的支持啦，我们如果贸然做一个事情，那个如果引发成不必要的擦枪走火，那台湾会变成 trouble maker。 可是现在美国已经认定了无人机事件，中国就是 trouble maker， 中国是麻烦制造者。好，美国一定掉，那我们当然就开始，你只要敢飞来，我们就直接把它打下来，或者用其他方法。我也赞成郑浩讲的啦，不一定要打。我们中科院有很多的干扰设备， 无人机很厉害， 对， 跟那个无人机、啊。 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无人机的大国，我们卖的很多无人机，甚至卖到乌克兰去，提供乌克兰，搞得俄罗斯非常生气。就我们是有能力、有实力的啊，但是我觉得第一时间是政治判断。因为需要美方的同意。那现在美方既然开绿灯了，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所以你看为什么昨天说了嘛，他说哎呀，我们厦门好很多人会玩无人机啦，啊不派别人就抛到网络上啊，你们进门你们台湾不要大惊小怪。他为什么这时候变熟啦，就他看到就是美国出手了嘛。所以我是觉得啦，当然我们党同民众对我们的政府有很多的很多的期待，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军能够硬起来。我觉得这一次反而是一件什么好事呢？就很中国本来是想说啊，你看呢、啊、台湾这么烂，国军啊手无寸铁，不敢连那个无人机都不敢打啊，他国军没用了啦，啊国军没有战力啦，啊我们只能够投降。他本来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产生认知作战，是刚好相反，我们民众反而是这么说，我们要把它打下来，怕什么？反而是大家是同仇敌忾。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当然民众会有点不耐烦，觉得这种反应太慢。但是我不需要讲，这就是蔡英文，因为他比较沉稳，他做任何的外交或两岸事情，他一定要获得美方的支持。但是这也表示美国对他是相当信赖的。啊，他国军没用了啦，啊，国军没有战力啦，啊，我们只能够投降。他本来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产生认知作战，是刚好相反，我们民众反而是这么说，我们要把他打下来，怕什么？反而是大家是同仇敌忾。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当然民众会有点不耐烦，觉得这种反应太慢。但是我不需要讲，这就是蔡英文，因为他比较沉稳，他做任何的外交或两岸事情，他一定要获得美方的支持。但是这也表示美国对他是相当信赖的。 是，那另外一方面呢，包括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哦，他们也报道台湾海峡中线是就是中国跟台湾两个一个分界线哦，结果后来发现竟然从8月3号佩洛西访台之后，除了27号和31日之外，几乎天天都会派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而且跟去年同期相比只有两架飞越台海中线。中国今年八月竟然派了300架共机飞越中线哦，是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50倍啊。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中线变得模糊不清。那国防部也证实了这事情，所以石琪姐，现在就变成不仅美国，连日本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它的军事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台海中线给模糊化，模糊化之后就会感觉上，哎，这是我们内政的问题。 的确，所以中国的这些行动已经很清楚的被美国和日本定义为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状态，他要改变掉那个现状。那我们现在一直努力维持现状这样子的状态，会透过中国不断的，你看他那个密集的程度以及频繁的程度，的确不断 用月、用年来增加。那所以一旦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新的常态的时候，现状就有可能被改变。嗯，这件事情美国注意到了，日本也注意到了。那台湾呢？台湾当然也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空军实在是有够辛苦了，他们每天都要应付这种无理取闹、莫名其妙的这些坏人的这些骚扰。好，那所以中国的企图是明显的，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如何应对嘛。所以刚刚这个老师才提到说，为什么那个无人机我们大家会那么愤慨，因为我们不是第一天受这种气，而我们有能力也有技术，也明明可以来做这个反制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那个隐性的那个危机点降低。嗯，我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行动然后让中国逮到一个借口，啊哈，你看你开始开枪了，所以我要怎么样，就变成一个可以动作的借口。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坦白讲大家都等得很辛苦。 他们真的是给他拍狼呢，我们才一开枪马上就收回去了，这个真的是。 当然中国也不用太高兴了，这是中国自己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地方是在哪边？是在福建吧，是在福建这个地方。然后呢中国官方自己用无人机来做拍摄宣传，然后因为他这样飞飞飞飞，他就要拍这些渔民啊在这个海岸边去捕捉东西的画面。结果呢这个渔民呢他一回头看到这什么怪飞机怎么飞得这么近，然后还要拍我们，所以他就抓起了一把海边的泥沙，啪就直接打到这个无人机，然后那个无人机就砰被击落。也就是说自己都很搞笑啦，所以不要在那边耀武扬威啦。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努力的在壮大自己，要成立黑熊战队啦，300万名的黑熊战队，当然不会是一开始就马上成军，但是这些行为、这些捐款、这些计划，都在显示台湾是有能力并且有心。我觉得有心最重要， 对， 一步一步的在强化自己的这些新房也好、民房也好， 尤其是有草董，对不对？人家捐出30亿，如果一个国家连他们的企业家都开始爱国的话，那不。